告时间。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今天我们将会继续通过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制作的音频访谈节目《体坛佳音》来了解徐丽佳和她的运动员朋友们之间的对话。在不久前的奥运会期间，徐丽佳也前往东京，第一次以观摩者的身份旁观了一届奥运会，见到了很多她的老朋友。由于现在她刚刚回到国内，还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隔离，之后也会有更多的对话带给大家。而接下来我们将会收听到的是徐丽佳在启程东京之前和跆拳道奥运冠军陈钟的一次对话。 陈钟，中国跆拳道运动员，奥运冠军，1982年出生于河南省焦作市，2000年在悉尼奥运会女子跆拳道67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中获得金牌，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女子72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再获冠军。本期体坛佳音，徐丽佳将对话陈钟。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我国跆拳道奥运第一金的得主陈钟。欢迎陈钟。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冠军陈钟。 现在奥运会距离你那个时候夺金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不知道对于即将开始的这个日本东京奥运会，你最期待的是什么项目的比赛？ 当然是跆拳道比赛了。 如果让你选一个你最关注的这个我国的跆拳道选手，他会是谁？ 我觉得我都是蛮关注的，然后因为我希望跆拳道的选手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能够展现自己的能力，然后能够为我们的争光。 好，那我们先来一段快问快答，请陈钟做好准备哦。 3, 2, 1。 第一个问题，练习跆拳道是不是腿越长越好？ 当然。 你们一般都是怎么选材的？就是腿它会量这个长度吗？跟身高有没有什么黄金比例？ 这个然后没有量过，但是呢就是从一开始的跆拳道它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制胜规律里面，然后我们就能够想象得到。然后呢在一个就是因为跆拳道它是用腿去打人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呢如果你的腿长，对方还没有进到他自己能踢到的这个距离的时候，你已经踢到他了，然后你就已经得分了，非常占优势，所以说腿越长越好。 那对于跆拳道的训练和比赛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你们大喊大叫，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一个是喊出来，然后呢是给自己一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提劲儿吧，然后希望自己要加油。然后第二个的话也是希望能够震慑到对方，然后呢让对方感到害怕。 经常这样子叫嗓子是已经适应了，还是说其实每天还是会有一点疼痛的？ 当运动员的时候好像嗓子每天喊也没什么事儿，然后现在退役了有问题了。实际上我们还练过喊，真的是练过喊叫的。 就是要学会用这个腹式呼吸法，用气带出声来，对吧？ 对，因为当时我们教练就觉得我们太温柔了，然后呢就专门让我们早上起来要喊，对着树喊。 就跟很多这个播音主持练声差不多的感觉，早上起来对着树喊，其实也是吸氧最好的一个时刻了。 是。 下一个问题，跟很多其他项目最大级别的运动员看上去非常魁梧不太一样，你们跆拳道最大级别的运动员身材依然让我们感觉非常的匀称，平时是不是也需要控制体重的？ 对，然后我们除了打这个无差级的话，然后呢是可以随便吃，但是也不能吃太多，因为你吃太多的话，跆拳道它是一个灵敏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要是太胖了，然后你就会笨拙，然后就躲不了别的腿，然后也打不出快速度的腿，所以的话然后呢会保持自己的身材。那像小级别的话是比较受苦的，他们要长时间的常年的来去降体重，而且降了很就是吃的很少，练的很多。 那对于大体重的来说，一般都是到赛前再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是吗？ 一直还是蛮控制的，而且有可能大体重还要增重量，因为每天训练的运动量很大嘛，然后呢，每天的这个流汗也流了很多，有时候运动员我们都是知道的，你训练强度越大，然后呢，你的食欲就会越减，所以说有时候会超不过原来的自己那个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的标准，所以还需要多吃。 那你第一届奥运会上拿的是67公斤，到后来的72公斤是吗？是自己自然的体重是更接近哪个的？ 实际上我两届奥运会的一样的，两届奥运会的这个打的比赛的这个级别都是67公斤级以上。 哦， 对，因为奥运会它的金牌数要少，就是在跆拳道这个项目里面它的金牌数是缩减的，然后呢在世界的锦标赛或者世界杯或者是其他的比赛里面，然后呢它的级别是比较多的。 哦，原来如此。我们经常还有看到你们跆拳道在比赛的时候就是会被踢到头部啊，不知道万一被对手踢中的时候这个头会有多疼，容易脑震荡吗？ 非常危险，所以说在跆拳道里面还是希望每次打比赛的时候不要让别人踢到头。踢到头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是大比分，他是踢到头就有大比分，然后呢第二的话踢到头自己确实是会很疼，如果是重击的话，你像腿拳击大家都看过，一个重击然后人都会晕倒，然后像腿如果是真正踢到非常重的踢到头部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死亡的。 哦，真的？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些可能会承受到的一些后果，你们会进行怎样的自我保护和缓解呢？ 实际上出现那样非常重的这样的还是占少数，因为在跆拳道里面，然后我们训练也会有很多的这个防守的这样的训练，比如说你下格挡和上格挡这样子，然后呢还有就是你的头部的这个晃动，然后躲闪，这个都是有训练的，所以说在专业的这样的运动员里面，不出特别大的这样的纰漏下，然后呢应该是还能会比较安全。 好，那像我们也看到跆拳道、拳击、空手道这些格斗类的项目啊，在我们普通人看到有不少的共通之处。你有尝试练习过其他的这个格斗类的项目吗？ 没有，因为确实没有时间。但是我们会借鉴一些别的项目，你比如说哈，跆拳道它的转体是非常快的，因为它在击打的时候都是靠转胯然后来去击打的，因为它的胯转就有点像高尔夫这样的，就是你胯转的越快，然后你力量速度会越大，所以它这个踢腿是同样的。那我们为了就是我们教练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快的来去转动你的胯轴的话，然后他就请的是咱们艺术体操的，就是表演，就是舞蹈表演的这样的老师，然后来教我们，就是有点像芭蕾那样的，就是转体，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会借鉴很多的项目，然后来帮助跆拳道这个项目的这个技术和战术的提高。 其实对于一个在2000年之前一个新兴起的一个运动项目，或者刚刚加入奥运会大奖体的一个项目，中国队有像你这样的一个先驱性的人物，从无到有，然后一下子就站上奥运会最高的领奖台，真的是太厉害太厉害了。那其实你在练跆拳道之前是练篮球的，很多跆拳道的运动员好像也都会从其他的运动项目转过来，一般从哪些项目转的会比较多呢？ 它实际上不是，就是在现在大家会觉得以前拿成绩的运动员好像都是转过来的，实际上它这个项目本身它的历史就是在咱们中国的话，然后呢它的这个运动队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因为从95年才刚刚开始嘛， 94年的时候吧，然后呢才确定是2000年奥运会，然后呢才组建队伍。所以说我们是在短短的5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训练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拿到了这个2000年的奥运会金牌。所以说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然后才会有很多的这个在13岁左右，然后会有这样的一个跨界跨项的这样的一个选拔。然后这样的话就带来的就是有很多人都是从别的项目转过来的。那刚才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说到为什么跆拳道腿都是很长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在选材的时候也会根据身材然后来去选项目里面的这样的运动员。那就像我的话，然后也是当时我们教练就是从我们河南焦作的蓝校然后把我选过来的。我是打篮球的，身高比较高，然后呢当时腿也比较长，所以就选过来。还有一些跨栏的，田径的，对，因为他们都是也都是瘦高的嘛，然后腿比较长，所以这个就是会还是以这个自身规律然后来去选。 刚刚你也说到你是13岁开始练的跆拳道，给人感觉这个项目对每一位运动员的韧带要求非常的高。10多岁开始，就是10几岁了再开始拉韧带，会不会已经有点晚，或者太硬的话还拉得松吗？ 确实是最痛苦的阶段就是这个最初的时候，然后因为练篮球它不需要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韧带的要求。所以说我到了北京体育大学练跆拳道了以后，然后我们教练首先是给我们拉柔韧。那在柔韧里面，然后呢我们经常会说我们是在那个北京体育大学北边，然后训练馆在北边，然后呢从北京体育大学的南门就能听见我们的嘶喊声。因为我们教练就是会找3-4个人来去压我们，然后我们就躺地上来去压。确实那个是最难熬的一个时间。 大概持续了多久？半年、一年还是更长？ 我一直到退役。 就是压韧带是逃不过的一刻，对吧？一直都要压。 对对对，因为我的爆发力比较强嘛，然后呢韧带就比较硬。所以说我的这个柔韧的话，然后一直都是随时随地都是要压的。 那现在退役过去那么多年了，自己目前的韧带情况怎么样？ 又全交回给老师了。 那其实你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也是饱受伤病的一些困扰，不知道就对于跆拳道运动员来讲，哪里最容易受伤？然后你整个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一次伤病是什么？ 跆拳道如果说保护好的话，然后受伤的程度还是不是特别高。当然的话，然后呢，它不同的部位都会有，比如说你脚的这个骨折呀，然后呢，因为你拿脚去踢对方嘛，然后有时候会很寸的去踢断，然后呢，有时候就是韧带的问题，然后像我的话就是膝关节，就右膝关节后交叉韧带断裂。是当时是跟我的一个队友然后一起训练，然后我们两个不小心就在同一个时间同时起腿，然后呢同时撞上，然后很寸的一个劲儿就把那个膝关节后交叉韧带给踢断了。 哦，还是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的。 对对对。 那你整个运动生涯一共参加过3届奥运会啊，来跟我们透露一下开闭幕式参加过几次。 开幕式参加过一次，是咱们2008年的奥运会，那次是非常有幸，我们国家给我了很大的荣誉，然后让我成为了咱们开幕式的火炬手。对，我应该是第三棒吧，就是在开幕式里面的第三棒。那一次我觉得真的是蛮震撼的，也为自己是中国人好而自豪。然后后来的话不是在前面的话，然后呢就是2000年的闭幕式，悉尼奥运会闭幕式。因为我们的跆拳道这个项目，然后呢是比较属于这个靠后的项目，对，每次都是倒数第一第二块这样的金牌获得者。对，所以我参加的是2000年的这个闭幕式。然后也感觉到他们的这种自由奔放。 就俩点奥运会开闭幕式都没有参加。 嗯，好像是吧，我怎么都忘了，估计是 没印象了是吗？ 比较清楚。 嗯，那对于东京奥运会啊，前面你说了最关注的当然是你自己的跆拳道项目和你的师弟师妹们的表现。除了跆拳道，你会最想去关注最想看的是哪个运动的比赛呢？ 除了跆拳道，我最想看的应该还是咱们的女排吧。 女排，嗯，真的非常期待在郎平指导的带领下可以去卫冕这个项目的冠军。 1982年11月22号，陈冲出生于河南省焦作市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就又瘦又高的他一开始练的是篮球。13岁那年，他遇到了自己的恩师陈立仁，之后离开父母前往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校，开始了自己的跆拳道生涯。性格内向，喜欢画画的陈冲练的项目却是又踢又打，连他自己都感觉特别不适应。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陈冲。 那我们在快问快答之后呢，还是来详细的聊一聊你在2000年夺冠以及前前后后的一些训练的背后的故事吧。嗯，说实话，其实在你2000年拿到奥运冠军之前，可能国人对于跆拳道这项运动真的是不太了解。你自己真正知道跆拳道是什么时候？是被教练跳过去的那一刻，还是说在这之前就已经懵懵懂懂有一些了解了？ 就是教练选我的时候吧，然后呢，确实他只是说去练跆拳道，然后我都觉得跆拳道是不是像柔道，然后摔跤那样子，然后应该是五大三粗的，对，因为我从小就很瘦，然后呢，那个就是跟小麻杆似的，我就在想，我这个小手腕，我妈就说我搬煤球搬三块都搬不动，然后妈就说像你这样的怎么可能能练了，然后呢，就是当时我们教练就说是可以到北京体育大学一边读书一边训练，这个的话是打消了我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去专业队的这样一个念头，然后就觉得那还是去试试吧，然后呢就过去了，对，就从事了跆拳道。 那是不是你是属于真的是第一批？因为前面你讲到94年被入选为奥运的项目，对吧？然后我们国家才慢慢的开始组队，从其他的各个项目挑选苗子。你是之前都没有师哥师姐的，然后你的教练还是从其他项目过来的，也没有太多跆拳道方面的经验。 对，我教练原来是散打运动员，后来是拳击队教练。然后再后来是选了我们这一批人，组建了跆拳道队。对， 嗯嗯，那像这样从零到一，怎么可以在完全没有之前组队或者对这个项目了解的一个前提下面，走上世界最高水平的这么一个队伍的呢？ 那就是魔鬼训练嘛，魔鬼教练，然后呢带着魔鬼训练，然后呢带着一堆疯人。我们教练当时就说那个要，别人练一个小时，我们就要练10个小时，然后来去追赶。我们在比赛场，在训练场上，不要把自己当成普通人，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当成疯子、傻子，然后呢，要用这种忘我的精神，然后来去训练。所以我们的训练真的是比，国外的或者是。业余，当时我们篮球业余的这种训练要苦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后来我从体育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里面得到的一些这种对体育精神的一种理解吧。我觉得也是对于一个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就是你的生活你到底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是要做那种纵欲泰山，还是要做那种轻于鸿毛，对吧？所以你如果，我现在对我家儿子也是这样在说，我说如果你现在可以非常的轻松，然后或者是懒惰，然后来去完成你的学业，然后或者来去完成你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态度，然后你也可以去奋斗，但是到最后的结果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就是我是从体育这里面，然后呢能够深刻的感悟到这一点。 那在13岁，当你被跆拳道的教练选过去之后，改了项目，然后你刚刚也提到训练量非常大，很苦，我想应该不会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项运动的吧？是不是过了若干年之后，某一个节点才突然发现，哇，自己会爱上这项运动呢？ 对，因为从一开始，说实话，是2000年奥运会之前都是很苦，都是教练逼着练的。教练就说啊，你要练，然后呢，你要像疯子一样练。然后呢，我就有时候就会说，到底哪个是我？因为我平常喜欢画仕女嘛，小时候就喜欢画画，然后比较喜欢安静的这样的。然后到了赛场，到了训练场上，又跟疯子一样的去训练，我就觉得，我到底哪个是真正的沉重呢？所以就觉得很崩溃，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哎呀，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我从来没打过架，然后为什么要干打架的这个事情？为什么都是男孩子来打我，而且把我打的都是浑身上下全是黑刺青？因为我小时候我们家也就我一个孩子嘛，然后呢也比较娇生惯养，然后就想着我为什么不回家？当然后来就是一个是我父母当时就觉得别人可以做到，你为什么不能做到？拿这个然后直接把我的后路给堵上了，我只能在那训练。第二个的话，然后呢确实，2000年拿完冠军了以后，然后我才发现人生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就是说原来沉重是可以做到的。原来，沉重不是一个什么都不行的一个人。所以我现在在大学里面当老师也是一样，经常跟我们学生在说，从我的这个经历里面，你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然后呢，你的自己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没有作用，你是可以认真的。如果经过努力的话，你是可以做到你想成为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我在2000年拿完冠军以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吧。然后就变得特别主动训练，就从原来的真的是被教练要逼着训练，到最后的主动训练。 其实听上去像你爸妈跟我们大部分人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我们都是觉得，就是说小孩子，就尤其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吧，他会舍不得让自己的孩子去到运动队练。但是你爸妈就是反而是把你推到这个风头浪尖上，就让你鼓励你去不跟，就像你说的，不给你退路，然后让你必须要是埋头苦干，要从这条路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的体现自己的一个价值所在。那不知道就是说，从一个集体的篮球项目，到了一个单打独拼的这么一个跆拳道，就跟对手去打，而且你像你说起来就其实不是你的个性，你要把自己想象成疯子一样，把自己最野蛮的那一面给表现出来，在赛场上面去战胜对手。这个篮球到跆拳道的转变，你觉得最难或者最有挑战的一点是哪？在哪里呢？ 就像你说的，原来是一个集体项目，然后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把球传出去。但是跆拳道的话，然后呢，你遇到困难就要自己去克服。而且我觉得项目的难度，我觉得不太多，反而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然后篮球史上给予我。为什么能够在跆拳道这个项目里面能这么快拿冠军，然后是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呢，它也是这种人盯人，对吧？然后呢，来去过人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运球过人呀，然后来去突破呀，然后这样的一个运动项目，所以它实际上也是人与人之间来去斗智斗勇的。所以说我带入到从小练篮球，然后再带入到跆拳道里面也是一样的。我在跟对手在对持的时候，然后有点像这种打篮球，我要晃动你一下，然后你要跟我走的话，我就可以怎么样了。就像就这个意识，我觉得应该是比一些别的项目的运动员，然后改过来的要，也许会要多一点优势吧。所以，自己在练一年的时候就拿了冠军。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是身材的这个身体条件，然后一个是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这种斗智斗勇这方面是占了一些优势的，对。 就像你说了，练了一年就拿了跆拳道的全国冠军，5年之后就拿了奥运冠军。我练帆船15年之后才达到你这个高度啊！你这个进步神速，怎么做到的？因为除了你前面说到的体能上面， 或者说训练量会非常大。那毕竟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的项目，技战术怎么去抠，怎么去把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一些一套技战术给学过来呢？ 我们这个队伍不是一个封闭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一个开放的队伍。首先在最初的时候我们也去学韩国的这种训练，然后我们也出去，对，然后我们去韩国跟人家队伍去训练。当时我记得被打的你知道吗，人家腿怎么到了我们身上我们都不知道，你知道就没有反应，那时候刚练了两年。然后后来呢就是被人家揍完了以后，在人那儿训练嘛，然后被揍完了以后回国，然后开始奋力开始去练，学到一点知东西的话，然后就开始练，练完了以后再把别人请过来，然后呢来接着打，然后呢再还有我们的教练，我们这个教练团队也是特别敬业的。整个我们的教练团队在备战奥运会的这个五年的期间，从1995年到2000年，我们教练都没怎么回过家，当然我们也没怎么回过家。然后呢，连过年的时候我们都要训练。我们这个教练团队的话，然后呢，他们也是就是非常开放，然后他们来去学习更多的这种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然后他们去分析国外的这种世界的这个比赛，然后呢看他们的打法，然后再加上本来我们的教练他也是有这个竞技体育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不管他是从散打还是拳击，然后他的都是人与人对抗的项目，然后我们教练应该是从各个这个因为体育咱们都是有很多相通的，对吧？然后呢他从这个录像还要请专家，还有就是我们的队伍的这种交流，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种不懈的努力，然后别人休息我们没休息，别人过年我们不过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说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一个团结然后奋进然后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战胜所有的困难，然后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五年的奇迹吧。 两位奥运冠军徐丽佳和陈冲的对话我们先暂告一段落，广告之后。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还将会有全市性的雷阵雨，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出行有一定影响，还需要加强防范。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降雨会短暂停歇，最高温度29度，适宜大家的出行。但是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目前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高，要避免前往山区及浅山区，远离河道等危险地带，出行要注意安全。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2度，南转北风1-2级。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9度，北转东风2-3级。明天早晨降雨才会陆续结束，所以明天不适宜户外晨练。另外，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合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的照射强度为4级强，外出还要注意防晒。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校园梦同翱翔，约北京十里二。 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耳直线。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体坛夜话，接下来两位奥运冠军的对话将继续展开。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今天体坛佳音请来的嘉宾呢，是我国跆拳道奥运第一金的得主陈钟，欢迎陈钟。 大家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陈钟。 那接下来就来聊聊这个第一届的奥运会悉尼比赛的时候，你连18岁还没成年吧？18岁没到， 对， 还是个孩子了。那在这个参加奥运会之前，是有比过哪些国际大赛了吗？ 在奥运会之前，然后我就比过所有的 世锦赛，什么世界杯都比过了。当时是什么样的成绩？ 你想5年里面，然后把所有的比赛都打过了，打过，你想练了2年，打了东亚运动会，现在好像东亚运动会取消了吧？然后以前是有东亚运动会的，然后呢，后来又打了亚运会，然后呢，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这个都打过，还有各个的国家的邀请赛，然后也都打过。但是我的成绩不是拿冠军的比较少，然后一般都是拿第二、第四。然后经常会被判下来，就是经常会有各种原因吧，然后呢是你拿不到的。所以在那个期间，就是这5年的期间吧，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就2000年之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每次就是大家都信心满满的去打，然后呢每次就是被裁判给偏判，然后呢要不就是一会儿那个本来是电子计分，到我比赛了，咔，电子计分就故障了，然后就变成手计分，对，然后就会，哎呀，当时是确实是因为我们提高好像有点也太快了，所以当时有很多国家然后都会质疑说中国的跆拳道队哈，然后呢能不能进奥运会都不一定，而且更别说能够在5年的时间拿奥运冠军，所以这个是很多国外的专家都非常质疑的。但是呢，从整个的国家体育总局到我们的运动队，到上级的领导，然后都对我们非常非常的用心，因为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队伍哈，就是我们这个教练带我们这些人，然后6-7个他选过来的嘛，然后呢，我们差不多都是世界前3名的水平，我虽然没拿冠军，也是第二、第三，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最小的小将15岁，对，15岁拿到了。15岁练了3年，然后拿到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也就是九八年吧，98年拿到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15岁的一个小女孩。所以对我们这个队伍当时真的是让世界都刮目相看，所以他们也在怕我们，所以有很多的问题会给我们出很多的难题。所以刚才也讲到了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胜利，然后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走我们自己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跆拳道的一个训练，我们虽然说是走出去学别人，但是我们回来了以后会根据我们教练他的这个经验，然后来制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独特打法，因为我们个子高啊，韩国人很低啊，然后呢那个欧美的人很高啊，但是他们很笨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动作比较粗啊粗犷啊，对，我们中国呢又有高个子，然后呢又有这个灵敏度，然后呢又有非常好的这个技战术的分析，所以说我们是有我们中国的特色的，有特点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在这个训练和比赛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提高真的是非常。 其实从你的讲述当中会依稀感觉到啊，你当时已经有这个实力去争世界冠军了，但是因为奥运之前的一些不那么公平的判罚，可能总是让你与金牌失之交臂。那带着这样的一种形式到了悉尼奥运之前，你给自己定的目标或者整个队伍给你定的目标 是争奖牌还是直接就奔着金牌去的？ 实际上我们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教练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然后运动员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跆拳道也是第一次入围奥运会，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所以说我们都是第一次，都非常的紧张啊。我们进了三名运动员，然后一个我，一个何璐敏，然后呢一个朱峰，对，我们三个人进的奥运。朱峰是个男的，男选手。我们三个进奥运会了以后，然后我呢是大级别嘛，最大级别是最后一天打，然后呢何璐敏是在我之前前一天打。那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想过自己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在世界的舞台上已经是前三名的水平了，所以我们肯定是我们是奔着金牌来去奋斗的。当然不可能每个人都会说我自己都能拿到金牌，因为跆拳道这个项目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当时只能是奋力一搏，然后从来不知道自己能拿什么。所以我们三个就是何璐敏前一天打完了以后，然后呢是失利了，然后呢他失利完了以后，下午就跟我一起就在运动队就在场地里又开始陪我训练，所以我们这个集体非常非常的团结，然后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还剩一个战士，我们也要为一个战士然后去奋斗到底，然后也希望每一个就是不管是谁能为跆拳道然后能为咱们中国然后能够争光。所以他们所有人都陪着我练，然后一直练到晚上10点才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5点就要起来嘛，然后就开始准备，然后要去赛场上要准备打比赛了。当然上场的时候，然后呢确实自己还是比较小心，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打得比较保守，然后也害怕输掉比赛嘛，然后后来我们的那个教练还有我们领导就给我宽心说你一定要放开打，然后呢就要拿出那种初生不怕牛犊的那种拼劲儿，然后呢放开打没问题。所以说我第二场第三场后面的几场打都是比较放开的，就是当时就想着你要出一腿我就要出三腿。 可以说是状态是一场一场打得越来越好。 对，然后应该是2000年，就是感觉就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然后就是一场打得比一场好，就一场就比一场更加的放得开。 那你前面其实也有提到，作为很多人的第一次，这个项目的第一次，其实大家都是会有些忐忑或者非常的紧张，决赛前有多紧张？ 还好吧，那时候真的是已经打了一天的比赛了，然后呢就是想着终于到了决赛，然后就拼了吧。然后还好，我每次上场总是会自己会暗自的告诉自己你一定行你一定行，再给自己打气。 那你在这个上场之前自己心里有几成的把握？ 没有啊，我从来不想过自己能够预算自己能够有几成的把握，我只是一直在告诉我自己一定要相信自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上场了以后然后跟对方对视了以后，我就会 进入状态， 有信心了。对，我就会能够判断出这个对手我能够怎么样。对， 你刚刚也说到了你们整个团队是非常团结的，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想要为中国跆拳道的事业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那跟现在的这些跆拳道运动员他们的一些后勤保障各方面来说，是不是条件要比你们当时好很多了？无论从这个整个赛事的保障团队还是你们训练的一些条件来比的话。 那肯定啦，我们中国都在发展，然后呢像他们现在的从这个后勤保障啊到他们的训练的这个条件，然后都肯定比我们以前好很多。因为最初期的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成绩啊，然后呢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觉得在国家队，然后呢我觉得有时候每个星期还可以让我们带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放松一点，然后呢训练太紧张嘛，还会带我们去吃点烤鸭呀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满足了。然后 所以说，在2000年拿完冠军以后，就会有那个记者采访我嘛，然后说你最想感谢谁？实际上，我当时就说，我说最想感谢的就是国家对我的培养，因为确实一个单人项目，然后一个个人项目，然后呢，如果没有国家的主队，然后呢，如果没有教练团队，然后如果没有我的这个陪练团队，因为跆拳道就我们三个进奥运会，然后我们一个队伍要30-40个人。然后，如果没有他们，然后我们何来冠军呀？所以说，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大家共同一起努力得来的。个人的话，我觉得个人有时候去做任何的事情也是同样的，你光靠一个人的能力和你有时候还需要朋友的帮忙，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事情还是，就是大家哈，目标一致，团结。奋斗，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都是有可能做到。 其实你刚刚也是提到了我们其实想进一步去了解的跆拳道的幕后英雄嘛，也就是你的陪练，包括你现在的先生过去也是做过你的陪练的，是吗？ 对，很短暂。 很短暂，多久？ 对，因为他是这样的，他呢是以前是练田径的。然后呢，我是01年，我的膝关节后脚韧带不是断裂了嘛？断裂完了以后，我们教练就找会跑步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去踢腿了，因为膝关节断裂了以后，它需要一个养护嘛，然后保守的治疗，它每天就要只能通过慢跑，然后来去维持它的机能嘛，所以说，然后再找一个陪我跑步的人，所以说就找了他，他是以前练过田径，然后就找了他，然后呢来跟我一起，让我们俩一起跑步，然后当然我又跑得不快，然后我俩就那样慢颠儿的慢跑着，一跑跑1个小时，你知道吗？然后呢教练在那看着，我们俩就那样慢跑着，所以。就是从交谈里面嘛，然后呢，慢慢的就是互相吸引了。 跑出感情来的啊，其实就是在慢跑当中，慢慢的，就像你说的，去互相吸引，然后开始，是不是一边跑也可以一边聊聊天？ 对呀，因为你不是快速跑呀，你腿断着，然后也快速不了，然后俩人就是只能就是没事儿一边跑一边聊天了，所以。 那说到这个陪练的话，一般队里面会给你配几名，就是真正专项上面的陪练。 我们实际上在队里，我们不叫我们对于我们的队伍的陪练，然后呢都不叫陪练，就叫第二个教练员，因为他们非常厉害，他们都是全国前3名的水平，因为能进国家队嘛，对吧？然后呢，当然在全国比赛里面，只要是在我们队里面国家队带过的这些运动员，一般在全国里面都是。都一打都是前3名的这样的一个成绩都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们也是世界上的这个选手也是比较就是成绩比较好的。那他们的话，然后为了奥运，然后来跟我们就是在这个国家队，然后我们一块儿去奋斗这块这个荣誉。所以说他们要承担的就是要模仿我们所有的这个对手。对，因为我们会很早，也不是很早，就是按照这个国际的这个要求嘛，然后呢，谁入围了，我们都会知道嘛。然后前几名的人，这个人员，我们会根据他们的这个特点特色，然后让我们的这个队友们，然后来让他们去模仿，然后来去打我们。然后呢，我们必须要去适应他们的这样的这种打法。然后呢，来去训练，所以说他们就是我们差不多第二个教练员。对，我们所有运动队从教练员到我们这些主力都是非常尊重他们。 那如果说像你就是给他们或者说你们内部称呼为第二个教练员，他们自己还能够在国家队陪你们备战奥运会的同时，还能自己再去参加比赛吗？ 可以啊，只要来国家队训练的人，因为我们教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教练员，只要能来到国家队，然后呢，他们的成绩绝对都是突 会 飞 提 猛 升 进 的， 的。对，所以说，在因为我们 因为国家队他所吸收的都是世界一流的竞技的这样的这种技战术水技战术或者是这样的一流的这种打法吧，所以说你可以第一时间的然后来去学到，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主力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们。 是吗？ 因为经过一段的训练大家都会非常的了解我们有时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队的集训完了以后要打全国比赛，我们真的是主力们都是害怕的，然后对于他们来说我们都很难去打，因为他们对我们太了解了。 悉尼夺冠之后，在赛场上不断磨练的陈冲技术更加全面，战术运用也更加富于变化。四年后站在雅典奥运会的赛场上，所有人都对陈冲寄予厚望，但实际上再夺金牌的他身上的伤病其实非常严重。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陈冲。 那聊完这个悉尼，后面就来聊聊这个雅典。四年之后，你刚才说其实是同一个级别的比赛，不是说像我们所了解到的67转到72，对吗？ 嗯，对，同一个级别，它都是67公斤级以上。 对于理想的一个体重量是多少呢？ 我当时差不多是70吧， 70上下。跟我跑的这个帆船单人艇差不多，我也要70公斤，那个时候备战才能把这个大风天的船给压平。当然我增重啊减重啊我都有经历过。那么对于雅典，其实卫冕难度想必会比当时去拼金牌要难得多，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也有一些前面提到的膝关节的伤病，也做了手术。如果让你说最难最难的对于雅典能够夺冠的是什么？ 实际上雅典的时候我们雅典奥运会进了两个奥运选手，一个是我，一个是罗威。然后罗威也是轻量级，就比我轻一点，他是负67的，我是正67。然后呢他就在我前面前一天打比赛。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打奥运的选手就很少，就我们两个。所以说当时呢罗威打完了以后他是拿到了冠军的。所以说我当时就在想，那他如果拿到了冠军的话我是不是就不太有戏了。当然我也是非常开心他能拿到，因为我们都是一起为这个事业来去奋斗的。但是呢就是也有很少的这种队伍哈，你去两个人都能拿奥运冠军，尤其是像我们谈到这个项目它又是打分项目，所以说的话当时就有点这种忐忑，然后就觉得自己能不能够再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能蝉联奥运会冠军。我就想着罗威他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了，他拿到了为祖国争光了，然后为跆道争光了，他拿到了冠军了，然后自己还有没有可能。后来呢就是我就睡不着觉，就跟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呢我说如果我没有拿到冠军，然后呢你会怎么想？我妈就说你不管拿到拿不到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女儿，所以她这样一句话就给我释怀了很多。我就在想那我就放下包袱然后就拼了，然后去打吧，是吧？然后呢就第二天，就是当天晚上睡了一个很美的觉，然后第二天的话就准备就去打了。再加上自己当时2001年我不是后交叉韧带断裂了以后，我每天的训练都是非常人的，别人都是站着训练跑跳什么都没问题，但是我的膝关节都肿胀，都已经就是我膝关节断了以后我没有做手术嘛，然后呢我的训练练多了以后膝关节就会肿，然后会积液，我每天还要去做治疗，然后腿上必须要绑3-4层的胶布然后才能去训练，因为让胶带代替韧带嘛，然后呢而且还要踢它，你受伤的还是你踢的最好的腿，所以然后当时就躺在地上训练，就是你站都站不了了，就是你的膝关节已经站不了了，而且甚至说当时 就是我们走到训练场的这个路上，我都要下来两三次，要晃动一下膝关节，因为它那个半月板卡壳。所以就是我04年的备战，确实是跟常人是不一样的，吃的苦也跟常人吃的不一样。但是我是用内心，然后来去要拼这块金牌，就是内心是要拼这个的，因为不像2000年之前是被教练一直在鞭打着，所以上了那个比赛场的上去以后，然后呢自己就非常的坦然，然后就是一场一场的就把比赛拿下来。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最后那一场比赛，然后呢有一个跟对方又腿对腿碰到了以后，不是倒地了嘛？我们教练上去就拍了我很重的脑袋，然后拍了我说你要加油怎么样？然后呢，实际上我们教练是比我还紧张，他真的是害怕我的腿。 他那个一拍，是不是进一步的振奋起你自己的那个精神了？ 没有，我一直很有把握。然后他 啊。 拍完以后，实际上我最后一场我是有把握能赢的。我因为我跟他对峙了以后，就是我就觉得赢他没问题。当倒地的时候，我们教练是真心害怕我的伤腿，然后呢真的是站不起来，所以他特别害怕，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使劲拍我嘛，然后呢我就笑一笑嘛，然后我心里在想，就是哎呀，教练没关系的，或者没事儿的，然后就接着上去，然后接着打嘛，后来又得分，又最后赢得了比赛。 所以在这个赛场上是完全忘记了自己这个腿的伤痛，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比赛对抗当中去的。 因为腿上真的是绑了三层，已经断了，它没什么可断的，你知道吗？ 真是让人觉得好不可思议啊！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腿，竟然还能拿到奥运冠军。那04年过后，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你都蝉联了奥运金牌了，腿伤又那么严重，没有想过激流勇退吗？” 想过。想着就是，哎呀，结束吧哈。但是呢，回到国内以后，夏季的奥运，我们北京又申办成功了，这是一个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情。因为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地坛吧，然后还是在哪里，然后我们要等那个奥运申办的结果。如果申办成功，我们将会跟国家领导人，然后呢能够见面握手，然后来庆祝，你知道吗？然后就很开心，真的是我们成功那一刻，然后真的大家都非常开心。我记得北京整个路上全部都是鸣笛的，然后呢，大家都是好高兴，然后北京能够承办2008年的奥运会。那你想我这个打过2届奥运会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呢，自己如果还是有机会能参加08年的，还是觉得。还想试一下，虽然说自己的腿伤已经很严重，但是呢，不过我那个时候状态确实还是可以的。 就从年龄上面来说，并不大嘛，因为你第一届18岁，到后面也才26岁。 对，差不多25、6，再加上因为我比赛的经验，然 对。 后真正唯一的到最后真的是自己的伤病，确实是你在大强度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状态下，然后确实很难来去更好的来去调节好，对。 然后我们看到你这个第三届奥运的备战周期，其实还是硕果累累的，因为你有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在奥运前一年，07年是吗？ 对， 然后就 也 朝着自己3连冠的伟业去迸发。北京奥运之前，自己整个状态应该说还可以嘛，就大概，我有感觉不能问几成的把握，就是自己有多少信心可以去完成这项伟业，3连冠的伟业呢？ 实际上就是07年的时候，然后世锦标赛那个真的是我梦寐以求的金牌，因为我所有的奥运会的成绩都拿过，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的时候，就是每次都是因为各种原因，然后没有拿到。对，然后呢，07年，世锦标赛拿到了以后，我就真的，就是我等于说是真真正正的，把所有的金牌就是世界上所有的这个项目的，就这个跆拳道这个， 就算是大满贯吧，然后呢，全部都拿完了，所以那个也是我真的觉得迟到好多年的这样一个金牌。然后到2008年，实际上在这个一年里面，大家都觉得，哎，陈忠实很有这个优势的，因为世界锦标赛的话，我是打了4场，然后有3场都是优势判定胜的，就是说是大比分赢的，然后呢，就是没打满3局就判胜了。所以大家都觉得，哎呦，陈忠应该还是不错嘛，然后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当然，我自己觉得也还好，但是确实是身体状况，然后呢，背后付出的大家都是没有看到的。因为在这个，你想我参加了3届奥运会，而且都是专业队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周期，然后呢，再加上自己的韧带还是断的，然后呢，这个断实际上从01年还是02年断的时候，北医三院的专家大夫都已经给我判死刑了，说你是弹道项目是踢腿的，然后呢，你韧带断你不可能再踢了，所以你不可能再打了。但是我又打了04年，又拿了冠军，然后又到了07年，又到了08年，所以医生都觉得我这是已经是个奇迹了。然后呢，在这一年里面，07到08年这个备战期间，然后呢，自己的伤病是越来越多，跟腱也不行了，因为跆拳道它是要跳嘛，要脚尖要跳，要有步伐，然后跟腱也受不了了，就是甚至说那个关节也都开始疲劳了，我不知道医学上有没有这种研究，就是我能够，在训练里面，我做准备活动能把脚的大拇指，就是我们是光脚训练嘛，然后我能在跑动的时候能把大拇指都能崴了，就是能这样折过去，就是他已经疲劳到一定的程度，然后自身的这种状态确实是比较差，因为到了跟腱，然后伤了也是比较严重的，实际上到了奥运村的时候。还在做治疗。我记得当时做治疗的时候还碰见了那个谁， 刘翔吗？ 不行，对，然后他也是跟腱嘛，我俩就 哦， 一起做治疗。 对，你俩是 他 差 也 不 是 多的 他， 位置。 对，他也是跟腱，就是跟腱这个东西，你真的是稍微用劲儿，它有可能就断掉。 哦，这是其实你自己已经感觉到这个状态在走下坡路了，只是说希望还是能尽力把自己的这个谢幕战给表现到最佳。 08年就太重视了，就是自己对于这个比赛真的是太期待了，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练的给自己练废了。 哦，太可惜了。对，但我们还是想要了解一下，就关于那个很多人看了都感觉很懵的一个判罚，是1/4决赛的时候，本来谢长都判你赢了，然后后来又英国队申诉，最终在你比半决赛之前又宣布了改判。这整个过程，你现在过去十几年了，你再去看，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吗？ 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判罚的话，然后在奥运会里面是很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我还是第一人。但是呢，就是说，他击头的话，因为到最后的几秒嘛，然后有一个击头，然后呢，在跆拳道当时的击头的时候是，就是给分的这个尺度里面，就跟我们踢护具一样，他听的声音，邦，他听的这个声音越大，然后就会给分；他听声音小了，有的裁判他就不给分。然后呢，击头也是一样的，就是击头你击到和没击到的这个问题。然后有的裁判他是在后面或者在左边或者在右边，他的一个位置挡住或什么的，他都看不到的。然后呢，我当时的话，然后应该是他的腿也是打上，然后呢是蹭过去的。但是在就是跆拳道的这个击头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里面，就是说必须要位置要正，然后呢怎么样，然后有这个力度啊，有位置正，你不能这样一扫就过，然后也不能判罚。所以这里面，然后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判罚标准，它的一个力度标准。所以说的话，你可判得分，也可不判得分。这个的话，然后呢，在跆拳道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当时我觉得裁判员判的，然后呢，应该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到后来，因为英国的申诉嘛，然后呢，英国这边的一个申诉，然后呢，后面的一个改判，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也接受，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当时能够更好的不让他碰到我，就没有这些冲突了。 所以说，因为结果已经成事实了，就没有必要，然后再去根据这个问题，然后到纠结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 现在你再描述起来或者回忆起来，还让人感觉比较云淡风轻的，但其实当时我记得还有看到你在